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你是空气，但是好，我胜过了空气。你是阳光，但是谁能照进半夜里？谁能在昼夜能助周围保了生命？你就是维他命 ，LOVE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这首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，非常欢快的表现年轻人活力的歌，叫做《恋爱 ING》，这也是他们2005年知足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之一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2003年陈琳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，这首歌由陈琳和方文山作词，陈琳和曲世聪作曲，这首歌叫做《不想骗自己》。而且这首歌的风格呢，试图要延续上一张《爱就爱了》受欢迎的风格。 事到如今，爱和习惯你分不清，我却冷静做了一个决定，看到你的初心 陈琳的《不想骗自己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1年周华健的《忘忧草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》。这首歌的作曲是周传雄，而在歌词当中呢，李宗盛也参与了创作，并且融入了许多周华健过往演唱歌曲的歌名。 灯熄灭了，原来是寂寞的眼，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，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，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，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，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，这为何没有再见

这首歌的原唱是陈百强，也是由陈百强自己作曲的歌，同时也是他参与演出的电影《圣诞快乐》的插曲。继续接下来听到林俊杰首张专辑《月行者》当中的非常受欢迎的歌曲《翅膀》。 同样的机场，不同世界，同样的咖啡，不同味觉，同样的我和我都少了一些。看飞机划过天空不见了，有你给我的翅膀飞，我懂这不是伤悲， 这是来自林俊杰2003年《月行者》当中的《翅膀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南拳妈妈2005年《二号餐》专辑当中的主打歌。南拳妈妈的成员呢一直在发生变化，在接下来这首著名的《牡丹江》当中出现了一个女生，这位女生的名字叫做梁心怡。 弯成一弯的桥梁，倒映在这湖面上，你从那头瞧着看，月光下一轮美满，青石板的老街上，你我走过的地方，那段斑驳的砖墙，如今到底什么样，去的名字叫家乡。

这是来自江美琪的2001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想起》。这首歌呢，作词是十一郎，作曲是张宇，这对夫妻档的填词谱曲。继续，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，2009年林宥嘉的《感官世界》专辑当中的《心酸》。这首歌的作词是曾经为刘若英创作过《很爱很爱你》，还有后来的《诗人城》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走不完的长巷，原来也就那么长。跑不完的操场，原来笑成这样。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？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？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，美得像我们一样，边走边唱，天真浪漫勇敢，以为能走到远方。我们曾相爱，想到就心酸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。